些来搭配你的昨天，每一步都跟不上你，看距离越走去越远。太阳下的逛街，我想紧紧枯萎的薄荷叶，跟不清还要追，哎呀呀呀嘿。你说分开才会有思念，我不懂得逻辑学，忽略了呼吸的空间，换了一个夏天。 想太多，一生

刻会是让你更美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找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世界，说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天空。手机那种我们一起排队，飞越未来自由发挥，心里藏着一个我的座椅准备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找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世界，说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天空。 Mango 沙巴巴利亚阳光热辣辣，香